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4月11日星期二，下面报告新闻。 日本外务省汇总的新版外交蓝皮书4月11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进行了报告。蓝皮书将2022年视为历史转折期，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暴行，并指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都绝对不能隔岸观火。此外，蓝皮书还认为俄罗斯正在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在此之上，针对中俄两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增加频次、持续开展联合行动一事，强调称，从日本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此事保持严重关切，并予以密切关注。有关中国，蓝皮书一方面指出日中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一方面明确写道，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对于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表示日本应以综合国力和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紧密合作来予以应对。有关韩国，蓝皮书提及韩国政府公布太平洋战争中劳工征用问题解决案一事，表示两国将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恢复日韩两国健全的双边关系，并将进一步予以发展。此外，有关北朝鲜，蓝皮书指出，北朝鲜2022年多次发射弹道导弹等行为不容忽视，表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尽早实现无核化。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4月10日，中国海军的一艘情报收集舰由东向西穿越伊豆诸岛近海的日本皮连区水域。该舰艇自3月下旬起正在环绕日本列岛航行，防卫省正在加强警戒监视。据防卫省透露，10日6时左右，海上自卫队确认到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收集舰正在伊豆诸岛玉藏岛东南约6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向西南方向航行。其后，该舰艇由东向西穿越玉藏岛和巴丈岛之间的日本领海外侧的皮连区水域。该舰艇3月28日穿越对马海峡，由东海进入日本海后，又穿越金青海峡进入太平洋，一路南下，正在环绕日本列岛航行。中国海军的情报收集舰2022年6月至7月也曾环绕日本列岛航行。防卫省正在对其航行目的进行分析，并持续进行警戒监视。 4月10日，日中两国外交部门和海洋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等时隔约4年线下会面，在东京商讨海洋问题。会上，日方强烈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反复侵入日本领海的行动，并对中俄联手在日本周边海域加强军事活动一事表达了强烈担忧。此外，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方案，日方与会人员表示，所有处理水都会进行稀释处理，将核物质浓度降到安全标准规定的范围内之后才会排放，安全性无需担忧。中方对外发布的相关见解没有科学依据，日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双方对两国开通防务部门直接对话热线来规避意外冲突的做法表示了欢迎，并一致同意继续推动彼此海洋安全部门的交流等，保持对话沟通，构筑两国互信。 本台 NHK 从4月7日起，以日本全国年满18岁的男女为对象，以电话形式实施了一项舆论调查。调查时间为期3天。在总计2557名调查对象中，共得到1232份回答，占比为 48%。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久前访问乌克兰，会见了泽连斯基总统。 公布将提供3000万美元用以援助乌克兰增添非杀伤性装备，并表示今后也将对乌提供必要支援。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就此如何评价， 12% 的人回答值得高度肯定， 46% 回答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不太值得肯定和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分别占 25% 和 9%。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上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在各个层面保持紧密沟通。调查就此询问受访者认为日中关系今后会改善还是恶化， 10% 的人认为将有所改善，8%认为将会恶化，72%认为不会出现变化。此外，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今年长假有无外出旅游或回乡省亲的打算。11%的人回答有此打算，53%回答无此打算，28%回答尚未决定。 中国的法院对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勇和前律师丁家喜所涉案件作出判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4年和有期徒刑12年。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勇和前律师丁家喜2019年12月在福建省组织举办探讨政治问题的聚会后遭警方拘押，两人是倡导市民参政等的新公民运动的核心成员，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据对中国的人权活动开展援助的网站以及相关人士透露，山东省的法院4月10日开庭宣判，分别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有期徒刑12年。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据传活动参加者接连遭当局拘押。不久前启航的第三届习近平政府进一步明确姿态，严厉打击市民批判政府寻求自由。 人工智能聊天系统 ChatGPT 去年11月发布后迅速风靡全球。日前 ChatGPT 的开发公司美国初创企业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来到日本，并于4月10日接受了本台 NHK 的独家专访。这是阿尔特曼在 ChatGPT 发布后首次造访外国。关于 ChatGPT 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影响，他说，新技术的登场能够以今人无法想象的方式提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我认为如果将这个技术嵌入到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中，那么人类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创造力也将成倍增多。阿尔特曼还谈及日本，说日本是有潜力推动整个人工智能革命向前迈进的国家之一。日本人对 ChatGPT 的运用极具创造力，这很了不起。我愿与杰出的日本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合作，将日本发展为我们的一个主力市场。关于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威胁到人类一事，阿尔特曼指出，绝大多数技术都兼具不可估量的优势和弊端。人工智能是提高我们创造力的事物，而非取代我们的事物。 日本财务省4月10日公布了今年2月的国际收支统计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状况、投资收益等的经常账户继去年12月再次出现顺差，顺差额为21972亿日元。究其理由，首先是贸易逆差与创下历史记录的今年1月相比，降幅超过25000亿日元，降至6041亿日元。原油、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回落，中国经济回暖，使日本对华出口再次增加，是其主要原因。另外，初次收入项目的顺差达到34407亿日元。 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超过了贸易逆差。受国外加息政策的影响，证券投资收益有所增加是其主要原因。初次收入项目显示的是日本企业从国外子公司获得的利息、分红等的收益状况。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全世界的高中生同场竞技数学能力的年度盛会，为甄选出极富数学才能的青年人，每年约有来自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加此项竞赛。今年第64届大赛将时隔20年在日本举行。4月8日在重重选拔中脱颖而出，将代表日本出战的6名高中1年级到3年级学生出席记者会，表达了自己对于此次竞赛的抱负。其中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届代表日本出战的东京都立武藏高中三年级学生北村龙之介表示，去年我获得了银牌，今年我将加倍努力争取获得好成绩，向金牌发起冲击。本届大赛将于今年7月在千叶县千叶市的木章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为期两天。选手们将挑战证明题等六道数学难题，争夺个人和团队排名。去年在挪威举行的大赛上，日本队取得了第八名的成绩。今年日本队将和争取实现五连冠的中国队与去年亚军韩国队等一起向高位排名发起冲击。 日本导演堤大介在石川县金泽市的动画摄影棚执导的《鬼族雷神传说》日前荣获安妮奖的两大奖项。4月8日，堤大介出席在金泽21世纪美术馆举办的活动时，参加了创作分享会，讲述了自己的获奖感言以及对作品的感想。获奖作品也在该活动中上映。关于荣获安妮奖，堤大介表示，该作品能够让金泽人感到欢喜，我也非常开心，这也将为我的下一部作品注入正能量。关于制作时的心境，堤大介称，拍摄作品时，我非常注重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诚实坦率地融入到作品当中。关于获奖作品，他表示，对于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人们有的时候将其作为鬼族，对其感到畏惧。该作品以现代社会任何地方都在发生的事情为主题。也正是因为我在美国作为少数人群生活了30年，因此才能创作出这部作品。一位来自小松市的50多岁的女性听了堤大介的发言后表示，荣获安妮奖之后，我观看了该作品，深受感动，所以来到金泽参加导演的创作分享会。摄影棚就在金泽，我打算找个时间去参观一下。 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是由李倩、燕辉和文玉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